的生命有过美的春天，曾经我的生命有过热的夏天，黄叶片的菊花开，我的生命已到秋天。